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FM 95.4，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，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今天是五四青年节，祝各位年轻的朋友们，以及虽然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但是心态依然年轻的朋友们节日快乐。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，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位88岁依然如年轻人般热爱生命的老奶奶。前不久，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迎来了年度盛典，一位88岁的耄耋老人弹了一首《梁祝》，让人们听着眼中带泪，感动不已。虽然佝偻了身体，花白了头发，模糊了双眼，可是当这位老奶奶颤颤巍巍地坐下，她那双布满褶皱、关节变形的双手一放在黑白的钢琴键上，立刻就像是被加冕了的魔杖，从指缝间溢出了跳跃的音符，为观众弹奏着荡涤心灵的曲目。那一刻，全世界都安静了。老人家一曲弹罢，曾宝仪说，他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优雅的老去。撒贝宁说，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登上人生巅峰都不晚。他就是乌一力，新中国第一代钢琴家。环球人物的文章说，撒贝宁在节目中透露了一个小细节，乌一力不远万里来到北京，节目组问他有什么要求，他只提了一个要求，就是找一个可以练琴的地方。你要知道，这首《梁祝》他已经弹奏了59年，但在来北京的这两天时间里，他依然把自己关在钢琴房，反反复复地磨练，近乎苛刻地去寻找其中最完美的艺术表达。面对这冉冉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，乌一力只说了一句话，每一个音符都深深刻进了我的生命。1930年，乌一力出生在上海一个名门望族，他的外祖父李淑云是近代工商实业家，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资助革命。他的父亲乌振英早年留学美国，学成归国后成为当时国内一流的建筑师。他的母亲李慧英也接受过西式教育。宽松开明的家庭环境为乌一力的成长提供了多种可能性。6岁的一天，舅舅带他去看了一部叫《子夜琴声》的美国电影，电影中的一位白发老人弹奏肖邦《幻想即兴曲》的片段，竟然让小小年纪的乌一力失眠了。他说，因为他反复演奏，所以我就记住了，然后我就哼，我就觉得钢琴声音很美妙，所以决心学弹钢琴。在那个战乱年代，即便是在繁华的上海滩，钢琴也是个稀罕物。起初他的母亲也有过犹豫，但是看到女儿信誓旦旦地承诺说一定会好好练习，也就同意了。乌一力说，我小时候练琴从来没觉得枯燥，也没有偷过懒，一弹钢琴就会很开心，这应该是我和钢琴之间的缘分。他果然没让父母失望，学琴第一年他就拿到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的第一名，他也因此师从世界钢琴大师李斯特再传弟子， 意大利世界级钢琴家梅百器，而后与吴乐怡、朱公一、周广仁、傅聪等多位中国老一辈钢琴家同门学艺。此后，吴怡丽的钢琴技艺日渐精进。19岁时，他和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合作演奏贝多芬协奏曲，一下子轰动了上海滩，成为人们热议的最年轻女钢琴师。五年以后，他又成为北京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，并且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也正是在这个乐团，他遇到了梁祝。1959年，社会各界正积极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，中央乐团独唱独奏组也在全国各地演出。一圈巡演下来，观众普遍对梁祝的呼声很高，但起初梁祝只有小提琴协奏曲，没有钢琴伴奏。这时候乐团团长找来了吴怡丽，吴怡丽二话没说就把这个差事应了下来。他从资料室借来了总谱，把自己关了3天3夜，终于把梁祝的钢琴伴奏谱完成了。作为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部分的首创者和首演者，吴怡丽说，这是一个中国民族曲调，它有它的优美，有它的悲壮，有它的凄美，也有它的哀伤，所以真的它深深抓住了我，我想观众也被抓住了，所以大家都这么喜欢。此后吴怡丽更忙了，除了西藏，全国各个省份他都去演出过，他还多次代表国家到波兰、丹麦、印尼、缅甸等国演出，或者为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演奏。1954年，印度时任总理尼赫鲁访华，吴怡丽担任欢迎仪式的钢琴伴奏。因为天气严寒，吴怡丽的双手冻僵，不能屈伸，甚至无法连续弹出 So Fa Mi Re Do。情急之下，他只得用拳头划过琴键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笑着说，我可没学过用拳头划琴，这都是急中生智。还有一次演奏让他终身难忘，那是在硝烟滚滚的抗美援朝战场上。他说，当时总的领队是贺龙，京剧方面有梅兰芳、程砚秋、盖叫天，有马思聪和周小燕，我就给这些人弹伴奏，自己也弹一个中国作品。那个钢琴是从地底下埋了25米挖出来的，所以有时候连按键都不完整，但志愿军非常热情。钢琴不仅给吴怡丽带来了无限荣耀，也让他结识了一生的挚爱杨炳孙。两人是同事，他是中央乐团的第一任小提琴首席。从前的日子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很是简朴，但好在琴瑟和鸣，就是幸福的日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10年文革让他们被迫离婚，从此天各一方。身心的打击一度让吴怡丽难过不已，他说从此以后钢琴就是他最亲密的爱人。辗转多年之后，吴怡丽定居新加坡，曾经的辉煌都已归于平静。他以交情为生，没有再嫁，更没有儿女，孤身一人与别人合租在一套房子里。他说，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，只希望有一个能让我保持弹钢琴的环境。虽然自称独行侠，但吴怡丽坦言一个人也会感到孤独，而他排解的方式就是弹一些忧郁的曲子。2008年，吴怡丽的第一张钢琴独奏专辑终于如愿面世。五年以后，他又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。他特意托朋友把专辑带给身在美国的前夫，与他一起分享这一喜悦。然而，在去年五月，他荣获了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的喜讯，与前夫病逝的噩耗一同传来。据他身边的几位知心朋友说，吴怡丽当时默默地把奖杯放在一边，换上白色上衣，就把自己关进了录音棚里，再次弹起了那首《梁祝》。他似乎把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指尖，悲伤在琴键上四溅，像告别又像倾诉。朋友们都说，这是一版不可复制的《梁祝》，因为他在弹奏自己的一生。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乌以利满头银发，却依然一人独行，不摆架子，也不带助理。每天除了弹琴唱歌、看书写字，他也会用微信发朋友圈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时间在乌以利面前苍白无力，而他对音乐的追求与热爱，让他的人生永远生机勃勃。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欢迎回到人物空间人物志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您认识一个小伙子，名叫白茶。对了，就是那只老皱着眉头的胖猫和那条呆狗的创作者。相信很多朋友对他的绘本《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》印象深刻。书中的那只猫咪吴黄和小狗巴扎黑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。那他们的创作者白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来跟随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的记者了解一下。推开白茶办公室的大门，员工正吭哧吭哧敲着键盘。一只胖猫懒洋洋躺在办公桌上打盹晒太阳，八哥犬满屋子撒欢，这里简直就是萌宠的天堂。白茶工作室的员工守则还规定，鼓励遛狗，遛狗次数可以兑换迟到早退券或带薪假期。白茶给这只猫咪取名叫吴黄，给小狗取名巴扎黑。这两只萌宠在办公室备受礼遇，因为他们正是绘本《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》中的灵感来源。在这个系列漫画里，白茶化身铲屎官少年，和老爹吴黄巴扎黑过着一猫一狗一家四口其乐无穷的小日子。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第一二册出版于2015年和2016年，迄今共再版40多次，总销量近300万册。去年底第三册上市，在北京举办的首场签售会上，吴黄和巴扎黑的粉丝从商场2楼一直排到地下4层。在白茶的漫画里，吴黄永远是一副半眯着眼睛蔑视一切的表情。为了突出他霸道冷漠的形象，白茶给他戴上了皇冠，为他设计了拽拽的台词。吴黄用猫爪比出爱心的形状，说很爱你，但还是要保持拽。他捂嘴偷笑，说好害羞，但还是要保持拽。他举起胳膊跳舞，说好开心，但还是要保持拽。白茶说，在这个可爱及正义的时代，吴黄酷酷的样子正好戳到了大家的萌点。跟高冷吴黄相比，巴扎黑就皮实多了。他爱偷吃，身上的赘肉一层叠一层，他总可怜巴巴坐在地上皱着眉，一脸无辜。对他来说，幸福就是无人问津，这个津是斤两的斤。少年惊呼，我的黑，你30斤了。他歪着头回应，你说什么呀，宝宝听不懂。在绘本里，白茶以高冷吴黄和萌蠢巴扎黑的视角解读了宠物的喜怒哀乐。在吴黄面前，巴扎黑就是个小跟班，吴黄不愿意被少年拖去洗澡时会叫巴扎黑来护驾，巴扎黑偷吃猫粮被抓包时会在吴黄亮爪威胁后乖乖认错，吴黄不小心打碎了花瓶，巴扎黑决定同甘共苦，故意推倒另一个花瓶。吴黄酷酷地看着他说，我这个200块，你那个10000多。在绘本第三册当中，白茶续写了少年与吴黄巴扎黑的故事，还创作了两个新角色，小黑猫人中和云雀赤中。老角色也有了变化，曾经傲娇的吴黄如今温柔地抱着赤中，视他为掌上明珠。萌蠢的巴扎黑也多了点小机智，他赖皮地说，在少年心里我是会飞的，因为他总说我，你翅膀硬了，他还总问我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最初的四口之家变成了吴黄大家庭。白茶在漫画配文中如此写道，一坨巴扎黑，一大勺吴黄，再来个邻居家的哈士奇做点点缀， 撒点人中提鲜，最后上一杯赤中红茶，这一道温馨料理把爱卤得丝丝入味。喜欢画猫是因为他从小喜欢动物，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养猫的习惯。他曾想过要画200只形态各异、毛色不同的猫咪，但画到第20只的时候还是觉得没有亮点。直到2014年的一天，白茶偶遇一只霸气外露的流浪猫，把它带回了家，开启了他们的同居时代。这只难伺候的猫咪成了白茶的灵感源泉，酷酷的、拽拽的吴黄跃然纸上。于是当初那个宏伟的画200只猫的计划被彻底放弃了。不过白茶并不失落，因为相对于当初画的漫无目的，吴黄算是落地了。后来白茶想给漫画中的吴黄找个小伙伴，就画了愣头愣脑的巴扎黑。朋友看了这只傻狗特别喜欢，给白茶找来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八哥犬。白茶第一次发现吴黄和巴扎黑受欢迎是在2015年年初，他在微博上发布了系列漫画，几个月后转发量从几十蹭蹭升到了近万，姚晨、高晓松等人也被这两只萌宠圈粉，一边转发微博一边催白茶更新，说可否再来5个长篇。紧接着出版社的编辑找上了门，白茶为这部绘本取名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，一炮而红。白茶从与吴黄、巴扎黑的相遇画起，最初的作品很分散，都是随手记录的生活点滴。两只萌宠的形象深入人心以后，他设计了一些场景，原来的四格小短片逐渐有了故事线，情节开始推进，角色也丰富了起来。慢慢的，漫画里出现了离别，邻居老王带着刘能搬家了，也有了新团聚，不速之客人中找到主人后带着他回来了。漫画的配角里从此多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忧郁美少年。白茶说，漫画的话题将越来越多的涉及爱与成长，在未来的故事里我还会写到少年带着萌宠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抱团解决的过程中摩擦出了更多的火花。这部漫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，一边讲着轻松的段子，一边让你感受到萌宠的成长。很多人在漫画里找到了情感补偿，再加上白茶简洁的画风，这部漫画几乎没有阅读门槛，粉丝涵盖了从小学生到城市中产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人。对于每天和吴黄、巴扎黑腻在一起的白茶而言，写段子、写剧本信手拈来。吴黄有句名言，遇事冷静，脸小三分。白茶说，有一次我看着他的胖脸，突然联想到我们人类一遇到麻烦事就头大，只有冷静下来才能解决困难，于是就有了这个文案。再配上吴黄永远睥睨众生的表情，读者一看就乐了。现实中的巴扎黑是个戏精，特别会看人脸色。白茶说，翻垃圾桶被我逮个正着的时候，他就看着我呜呜的叫，好像在说，我这么可爱你就别揍我了。我突发奇想，给漫画里的巴扎黑穿上了粉色小裙子，系上了粉色蝴蝶结，为他设计的台词就是，我大概就是这世界上最最可爱的仙女了吧。白茶说，遇到生活中的小插曲，我会想，如果吴黄和巴扎黑是当事人，他们会是什么态度。吴黄和巴扎黑的性格反差特别大，当你满脑子都是他们活蹦乱跳的形象时，温暖有趣的剧情台词就自己蹦出来了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白茶本名梁科栋，从小喜欢看漫画，也喜欢自己画。22岁那年，他从西安美院毕业，到北京画商业插画，一幅卖200块。 在北漂的日子里，白茶最穷的时候，卡里只剩六块，已经取不出来了。他从兜里掏出仅有的十块现金，买了包烟，坐在路边思考人生，最后决定还是要继续画。十年后，现在的白茶是拥有200多万粉丝的微博红人，微信公众号几乎偏偏10万加。他说，我也成长了，以前性子有点急，现在我跟吴黄学，没有你宠我，我也过得好，懂得了不强求。在系列漫画里，白茶塑造了各种宠物形象，他觉得自己也开始性格分裂了。他总结说，漫画里每个小家伙都长在他自己的身体里，刚开始画时他有点自卑，有点敏感，很像牛能，就是那一只在意自己缺点又挺自负的哈士奇。即使到现在，白茶也不喜欢跟陌生人交往，画室才是他的避难所，他享受一个人宅在画室安安静静画画的时光。白茶也有吴黄拽拽的一面，跟合伙人争论的时候，他也会拍桌子说，你说的不对，我不服你。在父亲面前，他却是调皮归调皮，正经事还得听的巴扎黑。在漫画的第一册里，老爹的形象就被白茶带到了漫画里，少年要揍巴扎黑，老爹就跟在后面揍少年。漫画中浓墨重彩的章节还有老爹逼婚，少年为了逃避老爹张罗的各种相亲，使出了浑身解数。白茶说，和吴黄巴扎黑一样，其实我们都由不同的面组成，有犯二的时候，高冷的时候，温情的时候，受委屈的时候，希望我的漫画能让读者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。不过白茶并不想赋予他的漫画太多太深刻的东西，他最开心的是看到哈哈 哈的留言，因为让读者开怀大笑这件事太珍贵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就是这样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再见。 我不能预言你想的未来，也不能确定历史怎么记载，干净的口袋，微笑的期待，我只能